春为情敌角里，惶恐令多心的我被疑虑蚕食。你爱摘片地野花，像蝴蝶怪癖，容忍为你击退心欢的憧憬。无奈你令我的疯子雀跃，恋爱过激骤变脆弱，还害了悲观，这早晚也都记着。我的形象放低不顾，我的柔弱变得愚昧，对你忠心令我充满机心，爱使我可恶，我的名言变得隐晦，我的迷恋自高丰富，太过开心，害怕一刹风着配枪，未能扮镇静，迷恋变心惊胆战，浪游地逃命。爱过分快乐，最终便容易吃惊。祈祷上帝听到急促呼吸声，无奈仰慕太深不可救药，想法太多没法作药，能为你担心死，总算我也活着。我的形象放低不顾，我的柔弱变得愚昧，对你忠心令我充满机心，爱使我可恶，我的名言变得隐晦，我的迷恋自高丰富，太过开心，害怕一刹风光变故，像末日明日临近了，这个恶笑挥之不了，原谅我太多疑惑不懂说笑。我也不想我的形象放低不顾，我的柔弱变得愚昧，对你忠心令我充满机心，爱使我可恶，我的名言变得隐晦，我的迷恋自高丰富，太过开心，害怕一爱辜负。我的良善变得可恶，我的愚昧更加太过忧心，让你锁进心底，怕不够巩固你的承诺，每天反悔，我的沉重每天。